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十点半，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啊、又回到第三节了、啊啊、就是差点讲错了前节目名添。奇异档案啊，嗱系啦，咁啊识读啦嘅字系嘛，我读咗咁多次系嘛，头先个解说咧，我首先要鸣谢下，要开声鸣谢嘅就系艺人陈永业先生咧，就好啦，就喺百忙中咧特登咧去录音室咧同我录啊呢段嘢，系啦，咁都几正啊，你可以听下啦，听多啲就会好识呢个字噶，咁好啦，咁咧就佢翻翻嚟啦，我哋之后有我啦，我唔想讲我名啦，咁介绍下。希尼 啦， 番茄啦，系冇啊？吓咁咧就番茄就讲到边度 啊？啱啱讲到亦讲到分泌物啊！嗱呢度咧，头先睇翻人哋留言啦，佢话真嘅龙坡咧唔会占人便宜呢句说话咧。100% 话俾你， 我唔觉得啦，保留咯。 即系泰国其实都有好多假嘅和尚嘅， 其实佢都有喺度食噶住噶啫嘛， 即系有好多可能咩遇过和尚铺，但系都系呃人马食嘅。 系啊， 咁同埋啱啱我讲呢个话，记者带咗个牌，嗰个人哋送嗰师傅咧系一个阿赞嚟嘅。阿赞就着白衫。 阿赞牌即系白衣袈裟，叫婆罗门教尊者，系啦， 就系阿赞嚟，就唔系龙坡嚟嘅。 阿赞牌咧，嗱，如果讲咧，我研究过咧，即系我梗系冇你咁深入啦，你去拜泰国。我研究的意思呢，就是说好多啲 case 呢俾我睇过都係或者屋企嘅成百个牌或者养咗好多細路啊嗰啲咁嘅嘢。咁俾我睇过呢，就我发觉呢阿赞嘅牌呢个能量呢係極度呢係好夸张都得嘅。 我有少少嘢想补充。 係。 因为呢龙坡呢其实係行大乘佛教。即係如果明嘅话啦，就係大乘佛教。就淨係得佛祖嘅。即係最大。同埋佢着咗和尚袍就已经是 代 表佛祖咁嘅意思噶啦， 佛教人啦， 系啦。咁其实佢哋个法力咧，系要从自己修心去提高自己个法力嘅，而唔系话我系咪念个经都有个。 但系而家佢泰国和尚好多，其实你冇发现佢有合成咗阿赞嘢啊？ 系嘅， 其实佢 因为佢哋要揾食啦，好多要揾食啦嘛， 刺符啊、纹啊、吹气啊，喺度搞咁拉绳。其实佛教有冇呢啲嘅咧？ 其实佛教我谂未必主张呢 啲， 即系可能星运冲花凉嗰啲就会有咯。但系你话即系做。 要咁样又咁样，嗱，因为我哋唔系讲宗教啦，我同你讲，我哋唔好成日咁。 大家分享下啦， 插话。嗱，呢个主要咧就我哋唔系讲呢啲嘅，喺分享之中咧会讲到噶嘛，系咪？嗱，咁所以咧，就算你真系信泰国佛教好，你哋信佛牌又好，或者你哋啊养咗好多细路，你哋系喺东华又好，博爱又好，你好博爱都好，咁关我事嘅系咪？咁啊嗱，唔关我哋事啊，唔关我事啊，咁我哋就想带出去。就是话其实入当中咧唔熟咧都唔好乱嚟啦，即系唔好乱去揾一啲师傅啦，或者系包括我，包括我都系啊，中国嗰啲都唔好乱揾啊，系啦，咁啊即系请牌呢啲，好似头先话送啊，泰国好兴送嘅，真系好兴送， 佢哋嗰啲结缘啊嘛， 系啦，唔好话师傅啊，我呢个朋友你喺屋企坐，或者我同你好 friend， 我觉得显示我好有 friend 嘅感觉，好亲切感觉，咁我就抄咯，抄咯。我以前喺泰国住过噶， 整个正嘢俾你咁。 系系，嗰个人个老豆咧，我去到佢屋企啊嘛，佢阿爸咧就好喜客，泰国 好客啦。 咁入咗房，我唔知做咩啦。咁啊留喺度食饭，咁啊听到佢咧系咁抄，跟住搞唔掂，跟住拎埋出嚟抄，佢系一个铁盒喺度死抄，就抄咗个嘢俾你。 系， 咁咧就系咩咩咩啊， 咩咩佛啦。 咁啊，系我哋屋企咧，最之前我阿妈咧就因为我阿嫲嗰度咧咩俾我哋。咁样，我送俾你啊！咁我就算是佢攞咗我转头呢都觉得唔系路啊！翻嚟香港之后呢我送咗俾人咯，系咪好衰咧？想讲出嚟嘅真系，因为我谂下自己都唔系几好大，但系咧我学咗中国法咁多年啦。我学咗神功啊，所谓神功法科就嚟33年。好啦，喺呢个期间里面呢就系、是。在二十多年前有人送一个弥陀佛给我。 即是暗面佛。 就是暗面佛。 暗面就你话有好多种暗法嘅，我唔知点样啊。 两手、四手、六手、八手啊。 咁我冇怀疑佢嘅手，只系知道肯定喺块面度暗咗，黑我几黑色下嘅。咁咧佢就伤咗金壳嘅，金色壳。送俾我嘅时候就约出嚟食饭，咁我心谂唔好送呢啲嘢俾我啦，我有能唔啱噶咁样，但系又推唔到人哋，咁我就攞咯，一带一。佢你带起佢啦，带起佢啦！呢排你咁多是非，咁多小人，其实唔系呢排嘅，我廿几 咁耐嘢都系 啊，廿几年前啲人都咁讲，其实不嬲都系咁啦，系嘛？你带住佢啦，咁样佢喺泰国翻嚟就叫我带，系咯？其实不嬲都系暗唔暗面都系咁话噶啦，咁咯，咁我照咁啊喺人面前人哋同你食饭，你咪带咯。我真係好勉为其难，一带落去已经好唔掂啦，施工已经叮叮当当喺个身度。我心谂，唉，我真系 顶住先啦， 顶住啦，我啲就走噶啦。因为好在佢食完饭先送俾我，咁吹多一阵，倾多一阵就起身啦，系嘛？起身一出去出边咧，一行咁几步咧，即系佢又分开走，拜拜咁， 就除啦， 即刻除啦，一除袋住，咁啊，翻屋企，翻屋企咧，诶，同师兄讲嘅，一入屋都唔掂啊，个牌冇带住，个施工坛已经知道你大个啦，个施工已经知道，你一入屋，个施工嘣上身啦。嗱，我即系装香，我话施工，其实件事你睇到啦，其实系人哋咁样呃俾我话暗面暗面咁样，暗唔暗到唔知啊？你唔好介意先，系嘛？施工，即系同佢讲话嚟俾，即系人哋先拿脚，我仲要见到佢一排嘅呢个人，吓。啊，唔会啊，唔系女性嚟噶，男人嚟噶，系大过我好多，大我十几年噶嗰人。咁、我话咁人哋性情难却咪咩咯？咁样你 礼貌上啊， 唔好介意啦咁、跟住咧再戴咧冇晒反应，跟住我觉得咧呢、這个佛牌都冇晒， 已经冇嘢喺入边。 佢有你戴啊，已经系，即系走埋啊。咁其实讲咗一句，如果系真系。我唔敢讲话佛牌邪唔邪、阴唔阴呢啲问题，呢、个咧就我唔够谂喺大电波同你结论嘅，我可以私人问我，系啦。咁但系我唔想，我而家我因为人哋话我搬法讲太多是非，同埋讲啲嘢太硬啦，所以我想柔软少少。 而家乜都唔讲俾你听， 系啦， 等你自己谂啦。 系啦，咁就即系话咧，话唔好，唔好话唔好话好定唔好啦。即系你啱唔啱，适唔适宜系你嘅先。你头先讲啱啊，你个朋友佢嗰个朋友送俾佢，其实适唔适宜先。事实上有可能佢个朋友都奶紧噶啦，不过转赠俾佢，佢觉得奶咪俾佢咯。 咁系，如果佢戴得好好咧，你都唔会将嗰个 我一定唔会啦。嗱，我就冇话戴得好唔好，总之咧就系我觉得咧性情难脚，有咩要就俾人噶啦，系嘛啊嘛，因为我哋唔系信呢个宗教啊嘛，咁佢又好啦，好似咧我认识有啲人咧，有一次咧个饭局咧又话抽奖抽好多佛牌咁咧，我见到嗰啲人抽到咧面有蓝色嘅，但系又唔敢出声喎，点解 攞佛牌嚟抽奖咧？我 系咯，面有蓝色即系嚟晒泡泡，咁样面有蓝色，跟住咧怼俾。偷人哋唔知道，或者咧第日咧，或者佢有一次咧饭局啊冇遇我咧，又抽奖中咗嗰啲咧，自己打电话俾我咧，我唔系托管所嚟嘅，师傅啊，唔知点处理，咁我都好惊，咁啊咩？嗱，我话俾你哋听，而家喺我管中，即系我坛嗰度摆摆啲咁嘅遗弃啲嘢，我唔知道收去边啊。另外，你哋需要佛牌嘅， 你有冇兴趣要结？ 可以搵我噶，嗱，有啲好劲噶，有啲牌咁大个，哇，点大啊？护心镜啊，哇，嗰、那个牌咧系好有料到啊！点解有料到咧？嗰、那个女善信原先系谂住嚟搵我嘅，就唔关牌事嘅，就好失业，就埋同埋一路都单身。咁咧就想问点解咁倒霉咁黑，同埋一路都做唔到工啊，失业咗好耐。但系做文员嘅唔系冇知识嘅人咧，即系话都有 shirt 嗰类咧，好过我哋冇啊，系嘛？咁得张符嘅最多冇 shirt。咁啊，点知咧？ 唔识字嘅，净系识写符嘅。 即系写符嘅咋，照跟抄嘅又唔识字嘅啦，我哋系啦。咁咧跟住咧，佢咧就谂住搵我约咗。咁咧，佢阿妈咧就同佢嗰个女仔唔细噶嗱，即系年纪唔细噶啊，咁啊同阿妈个去黄大仙定乜嘢拜神，但佢听日约咗我嘅，今日咧就晏昼去拜神，拜神咧佢好似有个意识会跌， 好似你当系大陆咁咯，会跌， 即系扑亲跌亲。 系佢谂住好似有咁意识，但系佢都好小心噶啦。阿妈已经喺身边啦。咁佢呢度咧有个落几级楼梯嘅就呢度系嘅，几级嗰啲庙宇嗰啲或者几级。咁佢呢度有扶手噶，佢已经醒目扶住啦。佢有个咁个感觉，唔知点解，佢话佢都唔知噶，但系真系跌。佢嗰种跌法咧系突然间软只脚。那个膝头突然间 跪低咁啊， 双脚膝双膝跪地啊，砰一声啊，跟住打晒石膏啊，直情入厂啊，入医院啊，直情嚟唔到啊。第二日咧，我讲话嚟唔到啊，我话你好大镬，你担架都要抬嚟，否则你继续大镬。逢系揾我，唔系揾我啲人都系咁嘅，唔系唔冇惊，佢揾我都有事，唔系 冇咩事，唔好打俾佢啦。师傅啊，唔好 讲。就系咧，佢咧有嘢咧，要见师傅嘅时候。 就有啲阻 滞，一定有好大阻滞，同埋个心咧，个心力咧，成日话唔好去啦。其实佢都唔知系咪帮到嘅咧，或者又听到啲负面啊，我唔好揾佢啦，会唔会神棍啊？或者会好多好多好多嘅负面。我唔系为自己解释啊，唔会啊。咁咧就系，但系咧，咁佢真系双膝落地啦，咁真系包下包晒，真系包晒。喂，而家第几节啦？第三节嚟噶，而家系。哎呀，死又唔知讲到跳晒先。好啦，咁我系咪应该讲埋两句俾你听啊？系啦，咁咧就转头讲啦。咁我好长我啲故仔，我而家听电话先啦，好嘛？有冇有电话？我俾啲相你睇下，好嘛？喂，我冇声嘅。 系。 喂， 你好。 好细声喎，喺边度教噶？ 喂，听唔听到啊？ 系，听到。 喂。 喂，系边度？ 呢条啊，呢条咪尽噶啦。喂， 而家最大声。 系， 边位啊？ 系 Jackie。 啊 ，Jackie， 喂 ，Jackie 你好。 系你好，嗱，我身边就有Hayley 啦，同埋阿番茄噶。 系你好，阿斌。 系，咁你嚟我哋俾相咧，就系你提供噶。咁我哋而家望下呢幅相啦。嗱，阿Hayley同埋阿番茄都望下啦。嗱，Jackie 咧就俾相我咧，就话有啲嘢讲嘅话，你其实呢相嘅来源系其实咩环境咧？ 呢张相来源之前咧就有故仔嘅。咁因为依间嘅某一间尖乜 F 字头啦，咁就个老细咧。其实就玩紧啲下麻啊，同埋录音嘅。 系 咁就好，就系话当个员工个员工个名去请啲鬼仔嚟呢一度帮翻译。 嗯， 咁啊最惨最奇怪一样嘢，原来个员工原身咧系2017年啊，已经系晕仔，即系我哋喺上做节目已经见到啦，佢晕仔啊，由2017年系开始嚟揾佢，而嗰个所谓。老细收佢自己系熟佢咗嗰个自己师傅啦，都唔接。 嗯 嗯， 揾佢哋仲要咧，仲要教埋佢哋讲咩咧？小鸡嗰时，四方朋友，阴潮换阳潮。 嗯， 即系我，即系阴潮换阳潮，叫佢哋咁样讲啊，教你嘅啫。系你揾得啊，啲客佬换咗，其实我问翻佢，问你而家每个月有冇多咗？话差唔多。之前系差唔多，咁啊最惨咧就系话帮我做完嘢之后咧，我先去影呢一幅相，就发觉佢啲嘢已经系吐晒出嚟啦，根本唔系帮佢哋嘅， 唔系咩啊？ 唔系帮佢噶啦，已经 系 要攞带，报翻住呢啲鬼要问佢攞嘢，咁佢啲所谓嘅员工系点样去话晒先？话气，或者系即系你出嚟睇，啲人睇咗之后，喂，你睇翻我哋供嘅嘢啊，系糖嚟啊， 系， 即系俾鬼仔， 唔系啊， 意思 系俾鬼仔啦，同埋佢食完嘢就问你摆土仔又好，摆神又好啦。 嗯， 食完嘢，食嗰啲烧肉啊，成啊，元丰系食得噶嘛，摆神又。 嗱，我哋可以睇下 Alex 可唔可以我哋 operator 同事再放多两幅睇下，有啲近镜啲嘅，睇下个神位可唔可以放近啲啊？ 嗯。 系，即系你继续讲，系啦，呢、這个近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睇翻啦，而家其实咧呢一幅咧，你再放大啲咧，土地嘅地址咧，而家你感觉上咧，我影嗰时咧就蒙咗嘅，其实再睇翻， 當時呢場嘅就係好乾淨嘅。咁咧再放大啲，你睇到咧，呢個名位咧係有一個人喺度嘅，已經係 喺邊一個位啊？ 即係土地地址啊，地址啊， 地址放大啲嘢見到啦，個樣係出曬地址。 佢講個地址啊， 應該係知道我哋係想搞嘅咁樣，即係類似想搞咁樣嘅覺得。 咁而家終於處理咗未啊 ，Jackie？ 你啊，你又係行泰國法噶，你又有收噶？ 因為又冇問題啊，人已經係同佢講咗，咁之前就幫佢處理過一次。咁佢問題啦，但係我同佢講咗就話一個禮拜之後，你呢張你自己去唔去處理？你自己就算唔揾我哋去處理都好，你都要揾係真正幫到你嘅師傅去處理。醫生就係主要一個問題就話俾靈即係俾佢依一啲靈體仲好啊，即係攞正牌嚟搞你又係。 咁啊，而家咧，我哋喺视频睇到嘅朋友，或者睇下有冇啲阴阳眼底啊、高灵人士啊、灵异体质啊咁样，有冇睇到啲咩咧？ 我想问 Jackie， 你话见到嗰个人样，可唔可以大概形容一下？ 其实因为见到佢个口个鼻啊，即系打侧面咁样，眼斜斜望翻过嚟嘅，咁变相咗咧，你系要而家睇得到呢一张就最清楚噶啦，有个鼻嘅，有口嘅，有个牙，有个眼嘅，即系正面咁样望埋过嚟嘅打侧。因为我嗰时咧就系打咗斜影落去嘅。同埋佢门口咧，嗱，而家两边咧三排个珍珠牌咧，侧边咧门口就啦，就开半边放嘅物牌喺度嘅，嗰啲就系踩啲手出嚟嗰啲。 咁而家系放翻远少少先睇到呢个侧边喎，系啦，睇下先啊。系啦，两边门口土地呢个牌嘅侧边，点睇咧？ 近香蕉嗰度系咪？ 香蕉对上少少。 啊，香蕉好嘢喎，番茄。点样睇到咧？呢个又好高深喎、 啊。阿潘师傅咧，佢就系贴住佢电话嗰个 mon 啊，因为你睇唔到佢个节目。 因为你睇翻你开咗个一次。样都好啦，我都会睇翻现场。有冇系唔系真系咧？定系我自己装出口嘅？我哋讲拍戏嘅问题啦。咁会影多几张嘅。咁啊，一影完之后，好似张张都系咁喎。但系睇翻，冇嘢嘅呢样。 咁样样，依家阿希尼，你觉得点啊？呢样嘢？ 其实我就睇唔清楚。 系啦，或者 因为嗰啲相放到太大咧。 系啊，反而系咩啊？咁远少少又点啊？系咯，我哋系夹唔清楚噶，我如果就放一放嘅。嗱，咁样咧，咁又点啊？阿番茄有咩结论噶嘛？而家咁样， 我摸唔到。 嗱，咁好啦，阿 Jackie， 而家呢单嘢处理到点样？终于点啊？ 暂时咁佢就冇揾翻我，因为佢依排我啲人我冇上去啦，一几日就得闲自己都。我同佢讲咗你有问题，揾如果我真系揾唔到，咪再揾地揾我哋咯，我先再帮你去处理咯。即系同佢讲咗就话，其实已经人哋对家系俾咗信过嚟，即系俾咗口天位俾我哋嘅，叫我哋冇搞佢噶啦。我同佢讲咗，喂，我唔好埋你。 对家都有埋。 我唔理。系，我哋同佢讲咗，你去搵食我唔理你，但你冇教你啲员工，你啲员工根本还唔起嘅我。 Okay, 所以我话到时你试过，佢有问题，佢先再过嚟搵我啦。到时阿会话我问下，问翻阿潘师傅啊。 啊，咁关照，阿 Jackie 有问题佢搵我，变咗唔搵你， 大地嘅嗰啲。 O K， 好啊。咁啊，多谢阿 Jackie 个电话分享先啦，同埋呢啲嘅今日第一集啦，首播啦，你就咁撑场，我即刻俾啲灵照我哋谂下啦，系嘛，系啦，咁好，啱啱我今日嘅嘉宾同埋嘉宾主持都两个啊，希利同埋番茄都系睇到嘢嘅人士啦，系嘛，咁啊啱晒咯，我觉得系，但系呢两 场我咪再去攞啲你打特别嗰啲。 唔好意思，我想问系咪一个 B B 仔嘅样望住咗个神主嗰、那个土地牌噶？ 系啊， 一定有啊。 讲紧侧边望佢侧边打侧望过去啊嘛。 系啊，冇错喺地字度嘅喺度。 喺个地字。 其实一个土与地嗰、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嗰度嚟嘅。 依家咧，系啦，冇错。 系我望， 而家放远咗张相咧，睇得仲清楚咗。 唔系、哦， 我望到佢啦， 我想锡个电话都听唔到、啊。 唉，大家错过咗好精彩嘅一个环节嘅，因为直播当中我哋系望到潘师傅喺度锡紧个电话 嘅，系咯，咁样嘅睇唔掂啊！ 但系睇到嘅系有个小朋友咁样嘅样啦，我觉得系男仔嚟嘅， 我都觉得男仔嚟嘅个， 哦、左边 B B 样有啲人都系 全部都系男仔嚟， 喺呢度， 哦。 因为佢最主要佢，我真系好奇怪，点解会即系出咗外上岸嗰时咧？即系佢喺2017年十一月尾嗰时请翻嚟嘅。咁其实行败成嗰时我冇理佢啦，咁啊完全我唔理佢，直至到今年啱啱上呢个月到月头度啦。咁就我见到人啊，喂，唔系我之前我一见你就主要问下有冇事啊，成啊，听翻讲。咁都话大镬，佢医生就知嚟揾到佢，不特止，仲要呢一串夹埋一大咁嘅嘢。 咁啊养佢都仲搞事嘅咩？ 因为佢就系讲呢样嘢，即系佢嗰阵系冇装腔嘅，佢知道系慢嘅，冇装腔。但系咧系攞，即系佢之前都系唔识呢一样嘢，知道要慢。又摆糖又剩，都啲系固定精华嘅。但系医生就系话。佢哋嗰老细就用咗佢个名帮佢请翻嚟嘅，即系老细就系接咗嗰个就线上啊线上嚟叫佢请翻嚟，但系个线上就唔会装咁收嘅。 OK， 咁我哋再呢个有咩嘢你跟进嘅话，你就照跟进先啦，即系有咩嘢先至冇咩必要唔好打嚟啊。OK， 唔系照打嚟报料嗰时呢啲嘢你睇处理住先啦，好唔好啊 ？OK， 得闲攞两粒糖食啊。要几正啊？好啊 ，OK， 多谢啊 ，Jacky 电话先啦，系嘛？哇，咦，啱见到我已经越嚟低嘅，低头思故乡嘅咁样啦，佢系嘛？ 我而家应该系差唔多要去一去广告，等下一节翻嚟再讲。 系啊，好嘛 ？OK。